朋友都轻松对我说一路顺风，留下来是选择，离开不代表就能放开一切。若爱上一个人，决定一起走，半路才发觉心还有点野，看不到终点，起点却已太远。人进进出出在生命里，季节改变，天地改变，岁月流过，还是放不下遗憾，就尝试学习感激曾经拥有。要放弃一个人，决定自己走，半路才发觉舍不得放手，忙着让伤口快点风干，沿途风景没心情欣赏，内心格外脆弱，还要装作坚强。结束又是为了重新开始，干杯又是为了再添一次，颠簸旅途为了记忆灿烂，偶尔下雨为了温暖阳光，回忆甜蜜因为快乐短暂，快乐短暂为了痛苦一场，告别为了怕太专心去爱，最后忘记时间的色彩，离开是为了回来。从机场回望机场，我留下你插天共地一颗千里，城市跟天空一样扩大，朋友或敌人全都一概容纳。曾遇上几个他，为幸福努力，心情跟步伐总会有偏差，离别再上路多远都不怕。为了重新开始，干杯又是为了再添一次，颠簸旅途为了记忆灿烂，偶尔下雨为了温暖阳光，遇上难题为了寻找答案，终于解脱悬念痛苦一场，告别为了怕太专心去爱，最后忘记时间的色彩，离开是为了回来。明天就要飞了，朋友都轻松对我说一路顺风。